郭林，知世恶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因为有了皇位的致命诱惑，燕王刘旦的积极性很是高涨，他马上就跟燕相平进行了商议。燕相平听了这个消息是不喜反忧，忧从何来呀？平直接教会了刘旦一个关键词，吃一堑长一智。他说了，大王以前和刘泽曾经共谋过，并且誓言共进退，结果以失败告终。原因是刘泽这个人喜欢夸夸其谈，好高骛远，结果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现在上官桀生性轻佻，上官安骄傲蛮横，只怕上官父子跟刘泽也是同一路货色，和这样的人合作只怕很难成功。再退一万步来说，即使能成功，他们也难免出尔反尔，最终只怕落得个被人利用的下场。凡事要三思而后行啊。应该说燕相平的分析有条有理，非常不错。如果刘旦真的按照他的建议放下屠刀回头是岸，或许可以避免灾难的发生。可是雄心勃勃的刘旦此时已经立令智昏了，回了一句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他马上厉兵秣马，准备等长安的好消息一到就大干一场。可这次也不例外，就在等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，那就是天气出现了严重的反常现象，一会儿晴一会儿雨，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各种怪现象都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发生了。因为当时还没有气象专家，刘旦只好请占卜大师登场了。占卜大师回答得非常简洁明了，一个字，凶。刘旦追问究竟，占卜大师被逼急了，只好如实宣告，谋事不成，祸在眼前。就在刘旦占卜问卦的时候，他哪知道京城里正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变革。原来鄂邑公主按照上官桀既定的行动方针积极筹备着鸿门宴，上官桀父子眼看事情都在朝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发展，自然是欢欣鼓舞。正是在这样的欢欣鼓舞之下，上官父子两个人提前来了个庆功宴。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结果就是这场关起门来的庆功宴竟然引起了朝中一个大臣的注意。这个人就是谏议大夫杜延年，他见上官父子可疑，就派人去明察暗访。结果是上官父子行为反常，似乎有什么重大的阴谋。杜延年不敢怠慢，马上就向霍光进行了汇报。 霍光一听也是半信半疑，毕竟上官父子一个是自己的亲家，一个是自己的女婿。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就算有点小过节，也不会对自己下黑手啊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恶意公主请他去喝酒。恶意公主是一介女流啊，平时只有点头之交，怎么突然要请他去喝酒呢？疑惑中的霍光派人一打听，才知道这次宴会宴请的只有他一个人。一个人的宴会没有好宴呢，这分明是一场鸿门宴。事实摆在眼前，霍光终于无奈地下了结论。正在这时，搜索都尉杨敞也上报四人帮欲造反的消息。霍光不再迟疑，马上向汉昭帝进行了工作汇报，汉昭帝就马上下达了逮捕令。接下来，霍光没参加恶意公主的鸿门宴，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自己马上举行了一场鸿门宴。他假意传召，请上官父子来赴宴。结果不知情的上官父子一到宫中就被刀斧手给砍了头。霍光以快刀斩乱麻之势解决了上官父子，马上派兵把四人帮中的另一位成员桑弘羊的府给包了个严严实实。结果成了瓮中之鳖的桑弘羊只有被抓的份儿了。霍光一发力，就把上官父子和桑弘羊来了个一网打尽。可怜的恶意公主后知后觉，还在苦苦等待霍光光临她的寒舍。结果霍光并没有令她失望，终究还是来了。霍光不但来了，还带了一大堆人来，一大堆手持明晃晃刀剑的人。恶意公主终于明白了，生已经没有希望了，而死就在眼前。恶意公主选择了自我了断的方式，用手中的剑解决了自己。丁外人知道霍光不会把自己当外人看的，也追随恶意公主去了。至此，霍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很快就摧毁了四人帮中的三个主内成员，就剩下主外的阉人刘旦还在做他的黄粱大梦呢。当噩耗接二连三传来的时候，情知阴谋败露的刘旦这才慌乱起来。只见他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关键时刻只好又把燕相平招来询问对策。刘旦说，看来我只剩下举兵起事这一条路可走了。燕相平叹息说，左将军已死，四人帮已缺了四分之三，我们没有了内应，举兵也是于事无补了。刘旦无奈地说，悔不该不听相国之言呐，才惹今日之祸。但事已至此，难不成坐以待毙？坐以待毙也比飞蛾扑火要好。现在天下人都知道四人帮造反的事儿，你要再起兵，只怕连家族也不保了。燕相平话里的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了，起兵死路一条，不起兵也是死路一条。不起兵的话死的只是自己，起兵的话死的可就不单单是自己了，还包括你的全家。刘旦，现在就看你的选择了，是死自己一个人，还是想搭上你家族所有人的性命？刘旦是个明白人，他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保全家族的做法。 不过在他死之前还玩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把他后宫的花花艳艳的妃妾都叫来，举行了告别宴。在宴会上是且歌且舞，酒水和泪水融为一体，当真是壮观至极。就在刘旦尽欢的时候，汉昭帝派来的纳命使臣也到了。纳命使臣带来了汉昭帝的喜书，刘旦跪在地上，用颤抖的手接过喜书，只见上面写道：你只有叛逆的心，没有一点忠义仁爱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如果先皇地下有知，你有什么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高祖皇帝呢？汉昭帝喜书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是劝刘旦自裁，免得他亲自来诛戮，从而背上杀兄之恶名。刘旦是聪明人，自然知道他的意思，他本来就准备以死谢罪，保全家族。这时候酒壮英雄胆，他没再迟疑，拔剑自刎。据说也许是刘旦挥剑的姿势太美了，以至于追随他而去的妃妾竟然有二三十人之多，当真印证了一句话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汉昭帝随即追封识时务的刘旦为次王，赦免了他的儿子死罪，只是贬为了庶民。燕国也随着刘旦的死去而飘逝，变成了一个郡。鄂邑公主的儿子被撤了侯爵，只有上官皇后事先毫不知情，再加上又是霍光的外孙女，成了这次的不动产。除去以上人员，谋反的事还扯出一个人来。他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。他在异国他乡忍辱负重19年，才得以重回家乡。他以大无畏的精神让世人知道了两个字：骨气。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两个字：坚持。这个人就是苏武。话说汉武帝驾崩以后，朝廷上下悲伤的悲伤，夺权的夺权，造反的造反，天塌下来了还会有另一块天顶着。只是忙碌的人们不会知道，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被困在匈奴的苏武，听说汉武帝的噩耗之后，他面朝南方，竟然忍不住嚎啕大哭，其声也切，其情也悲。最后眼泪哭干了，嗓子哭哑了，心里咳血了，他还是忍不住心中的悲伤。也许是怕汉武帝一个人去黄泉路上太孤单了，不久居地侯单于竟然来了个舍身相陪。这个雄心勃勃的短命鬼，年纪轻轻的就随风飘逝了。居地侯单于死后，虎眼帝单于即位。虎眼帝单于上任和前几位单于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怕自己刚坐上单于的位子，汉朝就趁机对他们动武，所以又故伎重演，用上了老掉牙的忽悠政策，求和。此时的汉朝物是人非，即位的汉昭帝刘弗陵还是个小毛孩呢，懒政的霍光属于保守派的人物，自然没有心思再对匈奴动武了。因此明明知道匈奴求和的诚意几乎为零，霍光对匈奴使节的到来还是按贵宾进行了隆重的接待。在随后的接待会上，匈奴使者向大汉皇朝的总理霍光 转达了匈奴胡衍地单于诚心诚意求和的意愿。霍光首先对胡衍地单于睦邻友好的态度表示感谢，随后他表达了大汉也诚心诚意和匈奴建交的愿望。最后霍光委婉地提出了一个小小要求，匈奴释放扣留的汉朝使节。匈奴如果真心和大汉求和，就应该先把扣留的汉朝使节放了，以示诚心。匈奴使节表示他理解总理的心情，但他们表示做不了主，请求汉朝派使者跟他一起去匈奴商讨这件事。霍光欣然同意，于是派出使节出使匈奴。面对着汉朝使者，胡衍地单于同样表示了热烈的欢迎。当听说汉朝使者提出的条件，胡衍地单于表示同意。不就是放了扣留的汉朝使者吗？这个没问题。但是当汉朝使者点名要求释放苏武的时候，胡衍地单于原本轻松的面孔顿时变得严肃了起来。他先是很遗憾地说了一声对不起，然后告诉汉朝使者，苏武他已经死了。面对胡衍地单于的忽悠，汉朝使者信以为真。就在他们准备带着一份遗憾两行清泪回国的时候，常惠出现了。这个当年作为苏武副使一起被扣押的常惠，听说汉朝派使者来了，千方百计地联络上了他们。他告诉汉朝使者苏武还活着，并且教了他们营救之法。于是汉朝使者临行前又改变了主意，再一次会见了胡衍地单于。这一回不再拐弯抹角，直接点名要接苏武一起回国。胡衍地单于自然还是那句老话，我不是告诉你们苏武他早已经死了吗？汉朝使者义正辞严地说了，大王如果想真心跟汉朝和好，就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们。胡衍地单于原本是不想把苏武送走，想把这样千年难遇的有骨气的人才占为己用。面对汉朝使者的质问，毕竟做贼心虚，结结巴巴地搪塞着，此话怎讲？汉朝使者说道，我们皇上在御花园设下了一只大雁，雁脚上拴着一条绸子，上面写着山无棱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落款是北海牧羊叛归国的苏武。既然苏武明明在北海牧羊，大王您为什么要说他死了呢？汉朝使者按照常惠教他的飞鸟传书的方法，他的话一说出来，胡衍地单于顿时就像哑了火一样无言以对。过了半天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唉，或许一个人的真心能够感动天地，但却没有听说过能感动飞鸟的。他马上向汉朝使者进行了诚挚的道歉，最后表示一定放人。汉朝使者并没有小富即安，他马上提出把常惠、马洪等汉朝使者一并归还汉朝的要求，并且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两国关系和平友好地发展下去。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，胡衍地单于不答应也不行了， 只好无力地挥了挥手，极其痛苦地说了两个字：放人。就是因为放人这两个字，李玲和苏武又有一次面对面的机会。李玲是奉胡眼嫡单于之命到北海去召唤苏武的。接下来匈奴为苏武举行了告别宴。宴会之上，李玲回顾了自己的一生，并且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无奈。苏武想劝李玲跟着他走，李玲只回答了八个字：异域之人，一别长绝。说完是悲伤阵阵，无尽泪水滚滚而下。李玲站起身来，拔出身上所带佩剑，然后就是一阵狂舞。那是怎样的一种无奈心情？只见他边舞剑边吟诵：景万里兮渡沙漠，为君将兮奋匈奴，路途绝兮使刃摧，始终灭兮名已颓，老母已死，虽欲报恩将安归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苏武和李陵痛饮，一醉方休。只是一个人喝下的是苦尽甘来的酒，一个人喝下的是人生的苦酒。人生的路就是这样，永远没有回头路可走。最终李陵为了尊严而客死他乡，悲哉，惜哉，叹哉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

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始元六年，苏武随着汉朝使团回到了长安。他出使的时候是个40岁的壮汉，在异国他乡苦苦挣扎等待了19年之后，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，他回来了，带着那根早已经光秃秃的使者结账，带着副使常惠、徐盛和赵忠根等9个人，带着满腔赤子爱国之心，带着永不泯灭的骨气和民族之魂，带着后世为之流传和敬仰的大无畏精神回来了，创造了一个海外游子异地游最长时间的奇迹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长安的居民自发地组织起来，夹道欢迎这位只有59岁但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。苏武紧握手中的秃头结账，发出最耀眼的光芒。人群中发出这样的感叹：大丈夫当如是耳。正在这时，苏武惊喜地发现，人群中竟然还有汉昭帝的身影。汉昭帝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说了一句：辛苦了。苏武在北海那冰天雪地、荒无人烟之处，在生不如死的条件之下，没流过一滴泪，此时再也忍不住了，刹那间是热泪盈眶。随后汉昭帝以太牢九鼎的最高礼节，在汉武帝的灵庙当中进行隆重祭奠仪式。当苏武脸色含悲地郑重地把结账供在神坛上的时候，汉武帝如果真的九泉之下有知，想必也会为苏武所感动。苏武被汉昭帝封了一个新鲜的专门为他设置的职务，典属国。这个职务和现在的外交官差不多，主要负责汉朝与他国之间的往来和外交。来得好不如来得巧，就在苏武回归祖国的第二年，上官桀、上官安父子和桑弘羊组成的4人帮谋反，被先知先觉的霍光镇压。苏武的儿子苏元因为参与罪，连累父亲，使得苏武头上的乌纱帽掉了，回家种田去了。直到汉昭帝死后，苏武凭一介平民的身份，因为参与了拥立汉宣帝的组织当中，被赐爵关内侯。一代忠良也算终于迎来了最美夕阳红。后人用诗概括了苏武的一生：苏武在匈奴，10年持汉节，白雁上林飞，空船一书札，牧羊边地苦，落日归心绝，可饮月枯水，饥餐天上雪，东还沙塞远，北创河梁别，弃拔李陵衣，相看泪成血。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张骞的2次西游，结果使西域各国都知道了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叫汉朝。而汉朝急于联合第三方的力量，以便对头疼的匈奴形成合围之势。但结果西域各小国虽然羡慕强大的汉朝，但并不畏惧，原因是汉朝离他们太远，能拿他们如何呀？ 事实证明，这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。随着汉武帝派出赵破奴和李广利的千里远征，他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拿鸡蛋碰石头，无异于自取灭亡。于是他们马上对汉朝表示臣服，对汉朝的使者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。但是这种乐并没有乐多久，随着汉武帝的逝世，西域各国又开始不安分了。而此时汉昭帝年幼，霍光只能和匈奴进行没有结果的和亲谈判。但随后两位民族英雄的出现，却让这一切都得到了改变。第一个民族英雄是范明友。就在汉朝和匈奴大打和平的牌，进行忽悠和反忽悠的时候，一个不显山不漏水叫乌桓的小国浮出了水面。他站出来第一个公然宣布独立。汉朝和匈奴正忙得不可开交呢，谁也没有空来管这个不安分的小国。眼看汉朝和匈奴都对他无动于衷，乌桓决定首先给匈奴一个下马威再说。结果在攻其不备之下，竟然如入无人之境，直到匈奴中心地带挖了老单于的坟墓，这才尽兴而归。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匈奴人都很生气，扬言要倾国之兵对乌桓动武。这一下乌桓才知道马蜂窝捅大了，于是马上向汉朝求救。汉朝本来恼怒乌桓平常的不安分，但面对乌桓可怜兮兮的求救，此时掌管朝中一切大权的总理霍光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。救，那是吃力不讨好；不救，乌桓要真被匈奴给吃了，对汉朝来说那也是不利的。霍光作为朝中实际的揽权者，自然有高人一筹之处。很快他就想到了一条妙计：明攻匈奴，暗取乌桓。用意很明显，与其等你匈奴来吃掉乌桓，不如我大汉先下手为强，先吃了再说。结果范明友被委以重任，被封为度辽将军，挂帅亲征。范明友只带了20000人马，就呼啦啦地朝匈奴过去了。按照汉武帝时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动用人马都是10万以上，这点人马显然少得可怜。可是20000人马对范明友来说已经足够了，因为他得到霍光的交代，只需要吓退匈奴就行了，真正的目的在于对付乌桓。于是范明友的军队走得很慢，因为他们不单身上要背着沉重的干粮和行李，还要高声呼喊，口号有很多，无非是大骂匈奴的冷言恶语，比如匈奴出尔反尔，无情无义，总之有什么狠毒的话尽管往匈奴的身上招呼。结果范明友率军慢腾腾地边走边骂，只把匈奴的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。走到塞外的时候，效果看得见了，匈奴早已经听到风声，主动放弃对乌桓的军事行动，脚底下抹油开溜了。听说匈奴退了，范明友马上对部队进行了紧急整改。首先卸下身上所有的包袱，用身上的干粮饱吃了一顿，然后下达禁口令，不许再高声喧哗半句。最后焕然一新的汉军开始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向前冲锋。此时的乌桓正为匈奴的退兵而欢欣鼓舞， 正敞开城门举行庆功宴呢。结果一大群来路不明的人不请自来，他们冲进来就是一阵刀光剑影，猝不及防的乌桓人顿时间血肉模糊，哭爹喊娘，只有四处逃窜的份儿。一切都照计划进行，出奇的顺利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入乌桓城的范明友。最后清点战利品的时候，数到被汉军砍下的人头居然有六七千人之多，伤的更是不计其数。试想，一个小小的乌桓总共那么一点人，用灭顶之灾来形容也不为过。结果范明友不但一战而扬名海外，班师凯旋的时候头上多了一顶平陵侯的帽子。而范明友手下的平越监傅介子因为立下了赫赫战功，也引起了霍光的另眼相看。要说的第二个民族英雄就是傅介子。楼兰国是汉朝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塞，也是一个小国。自公元前108年，赵破奴将军率领700精兵猝不及防地俘获楼兰王以后，楼兰王已经臣服于汉朝。汉军走后，匈奴发兵打他，楼兰王只好把一个王子送到匈奴做人质，另派一个儿子到汉朝做人质，来个两头都不得罪。李广利西伐大渊凯旋的时候，匈奴中途拦截汉朝军队未成，又派骑兵潜藏在楼兰国，寻机打劫汉朝过往使者商队。汉武帝下令派兵拘捕楼兰王，抓来问罪。楼兰王直说了，匈奴和汉朝都得罪不起，他有苦衷。汉武帝就没治他的罪，匈奴从此也不信任楼兰王。征和二年，楼兰国王去世，楼兰人请求汉朝归还楼兰王子，以即位做楼兰国王。但问题是，当时楼兰王子虽然在大汉是作为人质，却无法无天，目空一切，结果因为犯了法，落得和司马迁一样的下场，受了宫刑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个楼兰王子已经是废人了。但这件事汉朝向楼兰国又难以启齿，说出去就是自找麻烦，所以面对楼兰的请求，汉朝的回复很简单，请另立新王。非但如此，汉朝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，另派一个王子进入汉朝。新上任的楼兰王慑于汉朝的国威，只好再派一个王子到汉朝当人质。但这个新楼兰王又是个短命鬼，上任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。结果这次头脑开窍的匈奴人马上就放了在匈奴的王子，让这位叫安归的王子即位，当了楼兰国王。安归上任之后，汉朝不干了，他们马上派出使者到楼兰，要求安归亲自去汉朝朝觐。去还是不去呢？就在安归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他的小老婆和继母对他进行了劝诫。先王曾派两个王子到汉朝，结果却一去不复返，如今大王您还想去自投虎口吗？最终安归决定不再去步两位王子的后尘，对汉朝使者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拒绝。拒绝很容易，但后果安归也是知道的，汉朝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安归本来就是在匈奴长大，现在自然玩起了投入母亲怀抱知恩图报的游戏，索性撕下两面三刀的伪善面罩，直接归附了匈奴。 楼兰的举动，汉朝自然不能不管。于是在平定乌桓时立下赫赫战功的傅介子出场了。霍光派傅介子出使西域各国进行游说工作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和匈奴站在一条线上是没有出路的，只有跟着汉朝才有好日子过。公元前77年，傅介子奉命出使大渊，并且受大将军霍光的指令，去顺路责罚楼兰、求孜等孜王这些早些年的罪过，并且扬言大将军霍光要带兵来亲征。楼兰王和求孜王是见风使舵的人，马上向他谢罪，并且诚恳地承认自己的罪过。傅介子眼看他们认罪态度良好，于是来了个杀鸡儆猴的表演。这时候刚好也有匈奴使者到乌孙等西域各国游说，正在求孜停留没走，傅介子就趁机杀死了匈奴使者，然后才大摇大摆地回国。接下来傅介子向霍光进行了工作汇报，楼兰等西域各国对汉朝反反复复，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，他们是不会甘心服于汉朝的。霍光对他的话表示赞同，但同时也表示了无奈。国家在汉武帝时因多年动武，导致国库亏空，如果想直接对西域各国动武，只怕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上都有困难。傅介子说，平定西域各国用不着千军万马，仅凭我一人之力就足矣。随后在霍光的惊讶声中，他说出了心里边的计划，很简单明了，暗杀。傅介子的解释是，只要去西域暗杀了求孜王，就可以起到对西域各国震慑的作用。杀鸡给猴看，是一条不错的妙计，霍光就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但是他把傅介子行刺的对象由求孜王改成了楼兰王。楼兰王是喝着匈奴的水长大的，不除去这样的异类不行啊。于是乎，傅介子马上上演他的第二次西游。楼兰王听说傅介子又来了，很不高兴，只是派普通官员来迎接他，自己则给了傅介子一个闭门羹。傅介子打定了主意，要见机行刺安归。此时楼兰王连面都不愿意见，怎么行刺啊？于是对接待他的官员说了，我奉天子之命翻山越岭远道而来，不是来白吃白喝的，是来给你们发奖金的。你们如此怠慢，大王连见都不见我，看样子我还是去别的地方好。这年头真奇怪，有钱都没有人愿意拿。说着他故意露出所带的金银珠宝。那接待官员哪儿见过这么多黄灿灿的金子和亮晶晶的银子呀，眼睛都直了，赶紧向安归进行了汇报。安归听说天上就有掉馅饼的事儿，那自然是喜上眉梢，赶紧安排酒席为傅介子接风洗尘。傅介子把金箔放在桌子上，只看得安归是眼花缭乱，于是来者不拒，两个人开始痛饮。结果等安归喝得有七八分醉意的时候，傅介子对安归说了，我们大汉天子有密诏在手，只是这里人多，不便于当面陈述。安归于是命令左右之人都退到帐外去了。接下来的故事就老套了， 傅介子趁着宣读密诏安归贵身接旨的机会，轻而易举地就把手中的小刀插进了安归的胸膛。然后傅介子割下安归的人头，威风凛凛地出了帐篷，对早已经呆若木鸡的楼兰士兵说了：你们的大王私通匈奴，多次杀死汉朝使者，汉朝天子特派我来诛杀他，安归死有余辜，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千万不要轻举乱动，最好都臣服我大汉，否则难免负安归的后尘。楼兰士兵此时已经群龙无首，被傅介子的气势所威慑，惊恐之余都纷纷表示臣服。傅介子接下来进行了长篇大论的演讲，他表示各位的官位和职位都不会改变。接着他安排了新的楼兰王，这个新的楼兰王就是在汉朝做人质的玉屠氏，他叫楼兰臣民耐心地等新王的到来，最后提着安归的人头是扬长而去。傅介子凭着一腔热血，在楼兰境内取了安归的人头，来去如风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结果他被霍光封为益阳侯。而软禁在汉朝多年没有自由的玉屠氏见时来运转，拿着霍光封给他的鄯善王印，带着嫁给他的汉朝宫女，领着派给他的亲兵护卫队，风风光光地回到了楼兰国。他上任之后，楼兰国马上变成了另一个名字，鄯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。 轻度时光，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轻度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，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，不再迷恋远方，不再预知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，累了打在肩上，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。噔噔噔噔噔噔噔轻轻唱，